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Tonight there will be no morning star. Tonight I'll see my love tonight, and for the stars will stop where they are. Tonight the minutes seem like hours, the hours go so slowly, and still the sky is light. The moon grow bright and make this endless day, endless night.Seem like hours, the hours go so slowly, and still the sky is light. Oh, moon, grow bright and make this endless day, endless night. 这首曲子是选自音乐剧《西区故事》Tonight， 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昨天为大家介绍了国家大剧院即将上演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古诺版本。但是我在昨天也说，我准备了很多的内容，没有来得及和大家说。所以在今天上半生的一开始，我想要把《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段一定要说完。但你可能会想，哎，这首星光璀璨的 Tonight 感觉是很多的晚会或者是一些盛会在最后压轴的时候会演出，到底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且听我细细说来。 still the sky is light, the moon. 好像连续三天了哈，一直都和大家说罗密欧与朱丽叶，但是一直都没有说清楚。今天一定要说清楚，罗密欧与朱丽叶一直大家都知道，莎士比亚的早期杰作，问世于16世纪末。其实呢，200多年前亚平宁半岛上维罗纳古城的确有相似的传说。昨天呢，我记得昨天胡雪迪也说去过维罗纳古城，朱丽叶的故居，那其实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传说。后来有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写了故事读本，莎士比亚的戏剧呢可以说是文学版的终结者，强烈的戏剧张力还有诗意的美感，令大家读起来仍然是赞叹不已。这就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而这于戏曲故事呢，伯恩斯坦的音乐剧戏曲故事就是改编自莎士比亚的著名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后呢成为了一部美国戏剧、美国音乐剧。这部音乐剧呢描写了两位相互的爱恋却身处敌对团体的少男少女如何跨出两者之间的鸿沟却又不幸失败的故事。来听听伯恩斯坦的戏曲故事的戏曲。这是伯恩斯坦的音乐剧《戏曲故事》当中的序曲的部分。早在1949年，著名的百老汇编舞艺术家呢，叫做杰鲁姆·罗宾斯，与著名的音乐家伯恩斯坦开始计划将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成了现代的音乐剧。于是呢，找来了名剧作家亚瑟·劳伦斯参与作品的编著。当时呢，三人的构想是。在曼哈顿东区，一位犹太裔少女与意大利籍的青年激情热恋，并且定名为是《东城故事》。哎，你看，现在叫《西区故事》，但过去呢，希望一开始叫《东城故事》。然而呢，随着两个族群间的冲突逐渐减少，以及类似题材的音乐剧叫做《爱尔兰之花》率先上演的影响，这个计划呢，不得不搁浅停滞下来了。后来到了1954年，伯恩斯坦与在好莱坞再度与著名的编剧劳伦斯意外相遇了。而两个人呢谈到了多年前搁置的创作计划。伯恩斯坦想到近来拉丁美洲裔在当时呢是移民群暴力冲突不断，便决定呢将之前的故事背景移到了林肯中心一带的波多黎各移民社区，并且改名为西区故事。于是呢新的音乐剧创作产生了。当时呢伯恩斯坦正在忙着另一部著作，也就是坎蒂德的创作。坎蒂德大家应该都知道，坎蒂德序曲也是很有名的。那他当时呢忙于坎蒂德的创作，而且呢无暇顾及为戏曲故事来创作词。于是呢当时在25岁的斯蒂芬·坦桑于是呢接受了写词的工作。于是在这群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的合作下，戏曲故事在1957年完成了整个剧的创作和排练。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整部作品。整个音乐剧呢可以说是惊喜连连，既不像当代的一些音乐剧，又可以算是和歌剧的承接。所以我们再度来听这部音乐剧的序曲部分，也许你会有不同的感受吧。 正在直播，大家都在吗？我看了胡雪迪说了，博斯坦的戏剧故事现代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对了，凤子啊，还说了，说真是要再给大家宣传一下，就是7月18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古诺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还可以到现场去看，所以大家可以到现场感受歌剧的魅力。刚才为什么提到戏曲故事，也是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戏曲故事也是根据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而且要提到一位音乐家，他就是伦纳德·伯恩斯坦，住在纽约的伯恩斯坦。还记得吗？前两天为大家介绍过住在好莱坞的另外一位伯恩斯坦，两个都是伟大的音乐家。而说到知名度，世界的知名度，还是纽约的这位伯恩斯坦更加让世界有名。他是指挥家、作曲家，而且伦纳德·伯恩斯坦在1958年成为了纽约爱乐团有史以来第一位土生土长的音乐总监。说到这里，今年正是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所以世界各地也有各种纪念他的音乐会。这里呢，要再说一下，其实北京国际音乐节在2018年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即将在10月12号到26号开幕。那在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当然也一定会有纪念音乐家伯恩斯坦的一些重头戏。像北京音乐节将在10月16号会首次奏响伯恩斯坦的第二交响曲《焦虑的年代》，其中呢，担任钢琴独奏的齐默尔曼还曾经受到过伯恩斯坦的大力提携。其实我记得在今年，就是齐默尔曼以及我们熟悉的 曾经应该算是现在还算是柏林爱乐的音乐总监西蒙拉特尔也进行了世界的首演，一些世界的巡回演出纪念伯恩斯坦，那像他们与伦敦交响乐团合作等等。那齐默尔曼呢，今年也是与世界各大顶级的乐团合作这首作品，向伯恩斯坦致敬。同时音乐节上，我记得10月25号还有指挥家黄奕将和中国爱乐乐团会带来电影《西区故事》的交响现场版。哎，还真的是应景应题。这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引发的一些故事和联想。说到音乐节，其实在昨天晚上2018年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打开艺术之门也是开幕了。说到打开艺术之门，真的是再次开幕。那昨天晚上是指挥家谭丽华执棒北京交响乐团再次为打开艺术之门的暑期艺术节开幕。今年的打开艺术之门呢，可以说是有着很多的内容，而且在开幕式上呢，昨天其实我也在现场，在剧场的大厅还有四位非遗的传承人，然后为大家感受到老北京的一些文化特色，所以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开幕式。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等到播出这首曲子的时候，我觉得本周我觉得为大家介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基本上就可以落幕了。你看，既然我给大家带来多少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有轻乐版本的，昨天听到过；当然有古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歌剧版，还有普罗科菲耶夫的舞剧版。昨天还听过柴可夫斯基的交响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有刚才我们听到的音乐剧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而这里落幕的是电影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题歌《我俩的时光》。作曲尼诺罗塔。 Surely through every storm, a time for us, someday there'll be a new world, a world of shining hope for you and me. Tears and thorns we will endure as we pass surely through every storm. A time for us, someday there'll be a new.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电影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A time for us, someday there'll be when chains are torn by courage born of a love that's free. A time when dreams so long denied can fly. As As we unveil the love we now must hide, a time for us at last to see a life worthwhile for you.And thorns we will endure as we pass surely through every storm. A time for us, someday there'll be a new. 知道为什么放这个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吗？演唱者叫做英格伯·汉普丁克。其实今天知道英伯格·汉普丁克的人真的已经非常稀少了。这位音乐家已经年华老去，当时曾经创作一日的销售出80000张唱片的惊人记录，光是这一点，现代歌手真的是无法企及了。他的招牌歌曲有这一首。叫做《我俩的时光》，选自《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有《最后的华尔兹》，无疑不是你我耳熟能详的动听旋律。接下来暑期要到了，不知道今天可能很多中小学生都已经考完试了，是不是？所以在接下来的内容呢，说过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后，我们来听听孩子们大概会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下面是春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第12届全国舞蹈展演将于7月11号到21号在云南昆明举办，舞剧舞蹈师今年将首次纳入展演，还将举办巡演活动。这次展演共有来自全国的80个节目五部舞剧参加，国家大剧院创作的舞剧《天路》将作为开幕演出。话剧《男人还剩下什么》日前在龙福剧场首演，这部剧改编自著名作家毕飞宇同名短篇小说，现场不仅有许多戏剧观众，还有不少喜欢毕飞宇作品的书粉。毕飞宇也专程从南京赶来观看演出，并在演出之后为观众签名售书。这部剧将持续演出到7月8号。再来关注出版方面，波兰作家福瓦迪斯瓦夫蒙莱特的长篇小说《福地》中文版再版新书日前与读者见面。1924年凭借《福地》《农民》等文学作品，时年57岁的蒙莱特一举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福地问世距今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因为对新兴资产阶级入木三分的生动描写，被誉为波兰版子夜。他在中国文学界的影响力不容忽视，鲁迅、茅盾等对这部书的作者曾推崇有加。日前我国第一本面向中学生的人工智能教材《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正式发布，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即将进入高中课堂。近年来人工智能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融合应用不断涌现，很多行业受益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因此加强人工智能教育和人才培养逐渐被重视。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您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时段的一开始带给大家一首沙发音乐 Chill Out 音乐。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什么是 Chill Out？ 从流派的角度说，它包括了一些轻快、缓慢、令人放松的电子音乐，还有一些结合了电子音乐的爵士乐。那这种音乐也有人叫做清凉音乐、清凉电子或者沙发音乐。这首曲子叫做 How Is It。 在周末的午后，上半时段我们介绍过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听了一首清新的电影音乐，下半时段你开始可以放松一下。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欢迎继续。也看到很多好的朋友发来微信，其中一位好朋友乔乔说了，在去剧场排练的路上听着 Blues 音乐好开心呢、啊、那就提前祝你演出成功啊。正在听也是在音乐中享受着是吗？从上一段节目听到现在忘记签到了，没关系，享受音乐更重要啊。盘石会者，新加入乐会的朋友说沙发音乐，这个喜欢。这段音乐带来了轻松的午后时光，无论你在哪里，在上课，不，上课不应该听广播，在工作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在家中，像邓勋中二说的，在家中养腰哈，那听这首也挺合适的。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听到这首曲子，一定也会觉得很清凉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入一段古典了。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很好听的作品来自于元昊协奏曲，而且你不觉得它很古典吧？而且有一种清新的感觉，同样也有清凉的感觉。此时如果你在路上聆听，我觉得一定感觉不错。金灿灿的小号，但是金属感也有清凉感。这首是莫扎特的 E 大调第三元昊协奏曲，他当时在萨尔斯堡宫廷任职时，为萨尔斯堡宫廷的元昊演奏家叫做雷特格布所写了四首元昊协奏曲与一首元昊五重奏，其中的这一首就是其中的一首。作品大概完成于1783年。在四首元昊协奏曲中，这第三首第三元昊协奏曲 E 大调第三元昊协奏曲，这首作品呢也是最优秀、最好听、最脍炙人口的。这首作品的创作年代也正是莫扎特摆脱了过去想要和宫廷这样的感觉，然后转而向比较深奥的协奏曲的转折点。这首音乐可以把你和周围的一切都隔绝开来，闭上眼睛戴上耳机的话，你会听到这样的静谧优美的空间。音乐可以带给你另外一个世界，这首就叫做 Say It。